过美术馆和沙滩，绕景山和故宫一圈，向西路过北海公园南门，过桥进入府右街，沿中南海的红墙南下，到六部口拐向长安街，围着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团团转。 我晕车了。 韩露咯咯地笑着。 听说王府井百货大楼的货品特齐全，我想看一看。 吕凤山发觉交通民警已经盯上他这辆皇冠牌汽车了，赶忙答应一声，得令，36计走为上策，溜之大吉。皇冠牌汽车停放在百货大楼门前，走出来的却是一位土里土气的农村姑娘，格外引人注目。几百双少见多怪的眼睛瞪得溜圆，羞得韩露低着头红着脸跑进楼去。一个多钟头过去了，却不见韩露走出来。吕凤山急得搓手转磨，忽然吕凤山身后一阵香风吹来，他转脸一看，大吃一惊，眼珠子瞪出了眼眶子。韩露身穿花衬衫、百褶裙、白高跟凉鞋，怀抱一大堆香烟、糕点和衣裳盒子，袅袅挪挪地走来。 韩露，你的摇身一变。 韩露抿着嘴笑道：“ 我出旁门，看见一家澡堂子，洗了个澡，换上了一身新买的衣裳。 你打算住几天吧？ 我到舅妈家坐一会儿就走，过上还要摘瓜，明天还要起早送交收购站呢。” 吕凤山给韩露开门上车，送到抗冻胡同。省油灯舅妈和早已下班的貂蝉表姐在门口恭候多时了，想不到会有一辆皇冠牌汽车光临他们的寒舍，更想不到车里坐的是当年给他们背筐送瓜的柴火妞子。韩露下车一亮相，貂蝉表姐大声喝彩：“ 哟，表妹，你活像华裔美人儿，就是华裔美国人。” 省油灯舅妈虽然见老，但比过去发福，又穿的是女儿那更新换代淘汰下来的花衣裳，反倒显得老来俏了。 舅妈，您身子骨硬朗啊。 韩露把香烟和糕点捧到省油灯舅妈面前。 啊，托你的福，还嚼得动豆腐呢。 省油灯舅妈满脸堆笑，把香烟和糕点接到手里，突然惊呼起来：“ 耶，红双喜过滤嘴儿，红楼梦十斤点心，哎呦，我这个小庙的泥胎怎么敢受你这么大的香火呀。” 被冷落一边的吕凤山挥了挥手说：“ 哎，韩露，过一个钟头我来接你啊。” 皇冠牌汽车响了一下喇叭，一颗流星似的驶出抗冻胡同。进门，韩露只见满院蘑菇头似的小棚子，皱了皱眉头，侧着身子从一条狭窄的像羊肠子的过道向上方走去。“ 我们搬到东厢房了。” 貂蝉表姐扯住她的胳膊：“ 哦，那谁住上房啊？房产主又回来了。” 貂蝉表姐冲西厢房歪了歪嘴儿：“ 过去那一家也展翅高飞了，给了他们两套三间的单元。” 东厢房低矮又窄小，如果吕凤山走进来，只能弯腰低头，直起身子，脑壳就得钻进顶棚里去了。站没站处，坐没坐处，韩露找不到落脚之地。他刚要在双人床上坐下来，省油灯舅妈慌忙拦住他：“ 哎，别坐我的床单子。” 韩露沉下脸，心里起了火：“ 啊，我洗了澡，还洒了香水。” 省油灯舅妈连忙陪笑：“ 啊，误会了，误会了，床单子几天没洗了，我怕脏了你的新衣裳，想换一床新的。啊，别麻烦您了，我坐一会儿就走。哟，你得赏舅妈的脸呢，不住五天也得住三天。啊，舅妈，我睡觉四仰八叉的，这张双人床还放不下我一个人呢。 韩露抬头看看顶棚，低头看看地面，又前看窗户后看墙，苦起了脸。 这两间小房像一个大蒸笼，大热的天儿，咱们娘仨挤一堆儿，一夜的功夫就都蒸成了发面卷子了。哎，表妹，那你们家住几间房啊？ 貂蝉表姐酸溜溜地问道。 八大间。 韩露一副憨态，却又是财大气粗。 前后纱窗穿堂风，屋里还有立地摇头风扇。三口人八间房，是想给你招个倒插门的女婿吧？ 省油灯舅妈眯着眼睛问道。韩露的脸红了又红，才点了点头。 表妹，是不是那个司机小伙子？ 貂蝉表姐挤眉弄眼儿。 哼，谁要他呀？ 韩露的嘴撇到耳根子。 他倒是死乞白赖的跟我腻乎，我就是黑眼白眼看不上他。那他是个穷光蛋？ 韩露表姐追问道。 一万块钱存款，一辆130汽车，他是榆林村的头号冒尖户。 韩露轻蔑地耸了耸鼻子。 我们那儿20亩河滩地是个聚宝盆，3年之内也能积攒10000块钱，几家搭伙买了一辆汽车。哟，那你想要个什么人呢？ 貂蝉表姐最喜欢打听粉红色的新闻，刨根见底儿才心满意足。 我不告诉你。 韩露口羞，掉过脸去。 哎，表妹，咱们关上门说话，就算参考消息。 貂蝉表姐搂住她的肩膀，像摇晃一棵海棠树，不落下果子不住手。韩露扑哧笑道。 那我说出媒人的名和姓，你就能够猜出来我想要什么人了。那你说媒人是谁呀？你知道作家艾蒿吗？艾蒿？嗯，没听说过。他是绿杨堤村的，我管他叫大叔。嗯，那一定是给你找个作家了。嗨，更是棵苗子，在他们那一行叫初学写作者。你们敲定了吗？嗯，他还拿不定主意。那是人家看不起你？你什么呀，他是怕我看不起他。那为什么呀？他一个月才挣37块钱。哟，不能要他啊。 省油灯舅妈叫起来。 前些日子你表姐搞了一个对象，每月工资49块钱，我一刀就给斩断了。 韩露冷笑道。 哼，舅妈，10000块钱一个月能拿48块钱利息，一辆130汽车一天能挣几十块钱运费呢，肯不肯把表姐给我们那个李凤山呢？哎，该死。 貂蝉表姐握起拳头，轻轻捶了韩露几下。 表妹，你不肯要的处理品到我家来推销啊。 省油灯舅妈眼睛一亮说。 哎，这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不过婚姻大事也不能三言两语就成交啊，我先到榆林村听听你姑姑的意见。啊，对了对了，我也早就想看望姑姑了。 貂蝉表姐甜腻腻地笑道。 明天我倒休，咱们娘俩搭伴去呗。 大门外汽车喇叭响起来了，吕凤山大叫，韩露起驾。 哎呀呀，我穿哪一件衣裳呢？ 貂蝉表姐慌了手脚。 刚才买的那件连衣裙，可惜被流氓给撕坏了。 韩露一手解开衬衫扣子，一手扒下裙子说。 哎，表姐， 我这一身新买的衣裳送给你了。那你穿什么呀？ 貂蝉表姐九分高兴，一分不好意思。韩露打开衣裳盒子说， 我还是原来的打扮呗，柴火妞的本色。 三个人走出门，跟吕凤山一照面，貂蝉表姐就和吕凤山对了眼儿。吕凤山光头净脸，刚从澡堂子和理发馆出来，咸带鱼味的长头发剪成了学生头，狗里狗气的小胡子剃得一干二净，而且换上了新买的白汗衫和运动裤，模仿的是球星风度。也许是阳光下花了眼，吕凤山打开前车门，向貂蝉表姐含笑点头，哈哈，坐前边吧，啊。上了车，后车座的韩露拍了一下吕凤山的肩膀说， 哎，先到新华书店去。 干什么？ 买书。 给谁呀？ 初学写作者。 他们娘俩到哪儿去呀？ 榆林村。 换成130，这车楼子里这只能坐一个人啊。 我表姐坐在车楼里，我跟舅妈坐在车斗上。 打了蔫的吕凤山像浇了一场及时雨，哭丧的脸儿眉开眼笑了，驾驶着皇冠牌汽车车轮飞转，就像赤兔马插上了翅膀。爱好新婚妻子许荣仙是一位农村中学教员，他们从北京城里转迁户口，来到北运河边绿杨堤村定居。绿杨堤是爱蒿的生身之地，可是他家是个孤姓，没有亲支近脉，他3岁丧母，18岁丧父，也没有兄弟姐妹。然而他这一家子却上有老下有小，艾蒿算得上是个大全夫人。5口人，3个姓，2口人姓杨，2口人姓许，艾蒿还是个孤家寡人。一家之主的杨二奶奶是艾蒿的干娘，本是村里确定的五保户，儿子春闹是艾蒿收养的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，艾蒿叫他姓杨，杨门不能绝后。女儿艾艾是许荣仙和他的前夫所生，艾蒿更不愿意强令这个孩子改姓。我和艾蒿亲如手足，志同道合，相隔3-2个月我就要到艾蒿家里住上几天，远离嘈杂的闹市和乱哄哄的文场，吃着顶花带刺的黄瓜和刚从篱笆墙上采摘下来的豆角。我喜欢绿杨堤，喜欢艾蒿这一家人。这座宅院，5间青砖红瓦的大北房，2间溢出水的坡顶小厢房，前后左右有1棵棵绿树。艾蒿不许打鸟，鸟从4面8方飞来。翠柳上的黄鹂，白杨上的喜鹊，老榆树上的麻雀，树棵子里的山鸽子，河边芦苇丛中的水鸡儿，一天到晚不停地叫，悦耳动听。东墙根下是河岸，岸下是大河。我每到绿杨堤都住在东屋，跟这条大河只隔房山的一堵墙，枕边听得见潺潺的水声，纱窗外吹进凉爽宜人的和风，火烤锅蒸的大热天睡觉也不出1颗汗粒子。月色朦胧的夜晚，下牛毛细雨的阴天，那更是凉快。这座宅院的地基是杨二奶奶的祖产，7间房的一砖一瓦都是艾蒿花的钱。他从县房管局领取一张房契，产权人写的是杨二奶奶。娘，您守在箱子里啊。艾蒿 把房契递到杨二奶奶手中，叮嘱老人家： 哟，这是什么奖状啊？为什么不挂在墙上啊？ 房契。杨二奶奶戴上老花镜看了又看，老人念过民校识字班，认得七八百个字儿，只是扔下了多年衍生了。这些日子提爱好收发来往信函，一来二去又捡回来不少，认得出房契上写的是他的名字。 是你花钱盖的这座宅院，怎么能归在我的名下呢？ 嘿，咱娘俩谁能一刀切分得出您的和我的呢？ 我一没生你，二没养你，三没有栽培你长大成人。 哎，您的奶水给了我一条命，这么多年又是您的房檐遮风避雨，我才活下来。爱好咕咕坠地，亲娘没有奶水。当时杨二奶奶的女儿已经三岁，杨二奶奶就给女儿断了奶，只为爱好一张嘴。杨二奶奶给女儿喂奶三年，自己整年吃糠咽菜，两只乳房干瘪的像晒蔫的茄子，挤出点点滴滴乳汁，疼得她头上汗如雨下。小爱好的嘴又急，嚼烂了干娘的奶头，每喂一回奶，杨二奶奶就像受一回刑。十年内乱中，爱蒿被遣返原籍，后来又被强迫退休，栖身在杨二奶奶的泥棚茅舍里，闲时吃稀，忙时吃干，不忙不闲，稀干搭配，天天都是杨二奶奶亲手给他做得三顿饭。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，他身上的衣裳，脚下的袜子，都是杨二奶奶一针一线的缝了又缝，补了又补，而且洗洗涮涮经常替换，从头到脚清白干净，不带一星半点烟灰气。爱好早就打定主意，有一天还能出头，一定要叫干娘享一享晚福。七九年平了反，他不想抢个一官半职，更不想搞专业创作，没有重返原来的工作岗位，每月有上百元的退休金，又有稿费收入，积攒了一年光景，盖起这座宅院。土埋大半截的杨二奶奶住进青砖红瓦玻璃窗的大北房，心满意足了。老人家七十大几，满口的牙嚼得动铁蚕豆，借着月光任一条丝线一下子就能穿过绣花针的针鼻儿，身上的力气也比三十七八岁的许荣仙大得多。他一辈子劳苦，手脚不能闲一会儿，爱好想打一座佛龛把老人家供起来，可他却不想当灶王奶奶。爱好只得买一只猪崽儿，两只奶山羊，十几只鸡雏，站住老人家的手脚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荆门帘子。

猫眼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叫上他拉班，手里把小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手边拍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外国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，八七点六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外人间百态，北平的七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。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通州，北运河的起源之地，自古就是京城首义文化名城。一京二卫三通州，北京是老大，天津是老二，这通州啊，就是那老三了。 南通州，北通州，南北通州通南北，金运河，银运河，金银运河运金银。 请听长篇小说荆门帘子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健。 矮蒿又给春闹和爱爱分了工，春闹弯猪菜隔羊草，爱爱帮着奶奶剁鸡食。春闹剃光葫芦头，杨二奶奶瞄着爱蒿童年的影子打扮的。她下午放学回家，背起一只金条大筐和一个柳条篮子，拿起一把镰刀和一把挠子，牵着两只奶山羊，嘴里叽里咕噜念着英语，到河滩上去。她是土生土长，手上长着茧子，弯菜割草是拿手戏，眨眼之间，菜满篮，草满筐，英语单词也背得滚瓜烂熟，于是便上树爬高，下河浮水，玩个痛快。太阳下山，两只奶山羊吃得肚子溜圆，春闹满载而归。他喜欢脱光膀子，赤着双脚，童年时代的艾蒿，脚掌子上的老茧，铜钱厚，踩得碎，急里狗子。农家子弟，乡土特色，有其父，必有其子。艾艾是城里长大的女孩子，妈妈嫁给艾蒿，姥姥本想把她留在身边。瓜儿离不开秧，孩儿离不开娘，他还是跟着妈妈到绿杨堤来了。可是每到星期六下午，他都缠着妈妈带他回城里，星期一早晨才回来。春闹管他叫插队的。这个小姑娘很娇气，一双葱白似的娇嫩的小手握不住剁鸡时的菜刀，横七竖八剁几下就把菜刀一扔，撅起花骨朵似的小嘴儿，挂下脸，他罢工了。杨二奶奶忙接过来说：“ 二丫头累了，回屋里躺一躺。” 老太太按照绿杨堤的乡俗，把春闹和爱爱排行起来。春闹大一岁，爱爱就是二丫头了。 娘，您别娇惯她。 许荣先呵斥女儿。 才到几下子就偷懒，你哪一天能比得上春闹？ 爱爱觉得，自从来到绿杨堤，妈妈一天天更喜欢春闹了。对待亲生女儿反倒冷淡起来，越想越委屈，掉下一对对眼泪。哎呀，多几下就不算少了。爱好打圆场，哎，名师出高徒，由奶奶亲手传艺，三年零一节，哎哎，准是个剁鸡食的专家。哎哎，扑哧一声笑了，吸溜了一下鼻子。人心是镜子，他觉得这位爱伯伯处处偏向他，他也一天比一天更亲近爱伯伯。虽然还没有改口叫爸爸，却是您呀您的挂在嘴边上了。 我不愿意剁鸡食。 爱撒娇地扭着身子。 我要到河滩上剜蔬菜割羊草。 许荣先哼道。 你背得动大筐吗？ 哎，能磨得出一副铁肩膀。矮蒿一直屋里，换回衣裳，抽马上阵。矮进屋，戴上雪白的荷叶帽，穿上花衬衫和短裙，脚上是一双新买的网球鞋，比回北京打扮的还精致。 你这是什么样子？ 许荣先又看着女儿不顺眼。 春闹到河滩剜菜割草，是这么打扮吗？ 哎呀，百花齐放，风格不同嘛。矮蒿给爱爱正了正帽子，哎，出汗湿透了衣裳，泥水沾脏了鞋袜，要当天晚上洗干净啊。爱爱出马，杨二奶奶伴驾，爱爱牵羊，杨二奶奶背筐挎篮子。一老一小说说笑笑走出村口，沿着河堤向河滩走去。两只奶山羊有点欺生，一只奔前跑，一只往后退。爱爱抓紧两条绳子勒红了双手，进退两难呢，他只得喊叫奶奶救驾。杨二奶奶慌忙抢过来吆喝了一声，两只奶山羊便乖乖的肩并肩的跑起来。可是绳子交到爱爱手里，这两个家伙又各奔东西，要把爱爱一分为二。 我背筐挎篮子吧。 爱爱是不知哪头抗热，挑肥拣瘦，精挑大筐十几斤重，空筐背在肩上，爱爱已经不能胜任了。轻飘飘的柳篮挎在胳膊上，走没多远也像挂个十六周。爱爱想跟奶奶调换过来，杨二奶奶被两只奶山羊牵扯着一溜小跑，呼救也听不见了。四蹄不勤，五谷不分，爱爱更认不出哪个是猪菜，哪个是羊草。野花开满河滩，爱爱采花更有兴趣。头顶上飞过红蜻蜓，草窠子里蹦出绿蚂蚱，爱爱东西南北的追赶。等他想起来所谓何来，杨二奶奶早已剜得满篮的猪菜，割得满筐的羊草。太阳正在下山，晚饭的炊烟袅袅升起，啊，该回家了。爱后悔自己贪玩，又不敢背筐，就赶忙赶羊。他想不到七十多岁的奶奶一挺腰就把杠尖杠尖的草筐背起来，抢在他的前面爬上了河堤。娘，娘，我来背吧。堤那边瓜田里，爱蒿喊道。这一家人，矮蒿、许荣先和爱爱还是城市户口，吃商品粮。 杨二奶奶和春闹是农村户口，包产到户，分到他们一亩八分地，矮蒿担当起来。北京城里最需要蔬菜瓜果，矮蒿把这一亩八分地改成菜园和瓜田，套中一茬冬小麦，一年下来收入将近2000元，国家补助1000斤口粮。他在穿着打扮上虽然还是文人风度，但是劳动生活和语言却是农民化了。杨二奶奶把草筐放在土坡上，矮蒿蹲下身子，正要把胳膊伸进绳套，许荣仙又从瓜田里跑出来喊道：“ 啊，我背回家去吧。” 许荣仙是学外语的，在河那边的中学教英语，念洋文难免沾染洋气。他从喜爱爱好的小说到热爱爱好的人品，最后竟离开城市来到农村，套用一句洋话，相当的 romantic。 不过他并不想农民化，却想要化农民。37、8岁的人了，穿衣裳虽不能薄透漏，但是裙子、旗袍、筒裤都非常讲究尺寸，描画出他那芭蕾舞演员一般的身姿体态。他从学校回来就到瓜田里下垄干活，倒不是多么喜爱劳动，而是为了享受跟爱蒿形影不离的乐趣。爱蒿却存心要塑造一个村妇的形象，带着嘲弄的口气笑道：“花季草谷弱不经风，只怕你力不从心呢。”“ 宁叫这筐草累死，也不叫这筐草吓死。” 许荣仙这两句话完全是村妇的口吻了。他狠狠地瞪了牵羊上堤的爱爱一眼，背起筐就走，摇摇晃晃，烈烈切切，许荣仙真像跳起了芭蕾舞，那是喝醉了酒的卡门。“ 闺女，放下吧。” 杨二奶奶心疼儿媳妇儿，又骂儿子：“ 蒿子，你是个铁石心肠。” 许荣仙更加快了脚步：“ 妈妈，你放下吧，我背得动，我来背吧。” 爱爱扔下两只奶山羊，哭喊着追赶妈妈的背影。许荣仙已经踉踉跄跄跑到村口，春闹迎出来抢过草筐救了驾。爱爱回到家里拴了羊，就一声不响地找个角落躲起鸡食来了。吃过晚饭，月亮又大又圆，满院子都是乳白的月光。爱爱放下碗筷，又躲到角落里，双手抱着膝头，仰着脸儿，直勾勾地瞪着月亮里的玉兔和桂树。“爱爱，咱们串门去吧。”在后院的葡萄架下，爱蒿冲了凉，换上了拖鞋，拿起一把芭蕉扇，扯着爱爱的手走出门。吕阳堤进行体制改革，党支部以外建立村民委员会和农工商联合公司管理站。过去村里大事小情都是支部书记又抱西瓜又捡芝麻，现在明文规定，村长管行政，站长抓生产，支部书记好像成了闲差。于是这位支部书记便想改当村长，过去的生产大队长当管理站的站长，支部书记一直是空缺。爱蒿把户口从城里转迁到绿阳堤，便是绿阳堤的村民和党员。十几名党员异口同声选他当支部书记，他只有服从决定了。爱蒿紧紧抓住村长和站长这两个人，却不到村民委员会和管理站指手画脚发号施令。每天晚上串百家门， 做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，带着爱爱出东家进西家，是为了叫这个孩子入境随俗，一天天土气起来。婶子、大娘、老奶奶都很喜欢天真活泼的爱爱，爱爱也最爱听他们讲民间故事，唱民间小曲儿。听完一个又一个故事，还要听一只又一只小曲儿。天色不早了，爱爱明天还要上学，有个大娘就把她搂在怀里，唱起催眠的摇篮曲，爱爱一会儿就睡着了。爱好把她背回家去。早睡早起，杨二奶奶的屋里熄了灯，艾蒿和许荣仙的屋里也只开着一盏绿伞罩的台灯。窗里灯光，窗外月光，灯光在窗帘上映出许荣仙的身影，月光把一簇簇花影投到窗帘上。许荣仙在台灯下批改学生的作业，又代替艾蒿给天南地北的读者回信。艾蒿走进屋来，许荣仙扑进艾蒿的怀里。啊，闷得慌吗？艾蒿轻声问。许荣仙点点头。那你也去串串门。许荣仙摇摇头。绿杨堤的女人一生过孩子便像领下了许可证，开口闭口满嘴村话，相亲妯娌之间见面三句话字字都是荤腥。有一回杨二奶奶在磨坊碾米，许荣仙下班回来到磨坊给婆婆打下手，路上遇见一个爱耍贫嘴的大嫂子。大嫂子一本正经地问道， 妹子你到哪儿去啊？ 许荣仙答道， 啊，哎，奶奶在磨坊碾米，我去打个下手。哎，妹子，你跟艾蒿兄弟昨天晚上不是推磨了吗？没有啊，说好了是今天晚上碾米。啊哈，那就是昨天晚上站下了碾台。正是。哦， 这位大嫂子忽然大笑起来，前仰后合，直揉肚子。许荣仙莫名其妙，回家向艾蒿问个究竟。艾蒿点破，话中有话，羞得许荣仙烧红了脸。从这以后，他跟绿杨堤的女人言来语去便提心吊胆，只怕上当。两个人从早到晚忙得说不上几句话，只有夜晚同床共枕，伴着窗外风吹花树的沙沙声，鱼鱼细雨。早晨四点叫天子一声啼叫，他俩便准时起床，到大河上浮水半个小时，然后艾蒿写小说，许荣仙在院外的树林里念英语。五点半钟全家都起来了，春闹和艾艾刷牙洗脸一同做功课。七点钟吃过早饭，许荣仙带着春闹和艾艾过河上学。绿杨堤南北两座桥，南桥离村二里，北桥离村一里，过桥到那边的中学又要走弯路。艾蒿从县城公园买了一只淘汰的旧船，找本村的一个木匠打上了几个补丁，早晚接送着母子三人。小船拴在瓜田下的一棵河柳上，外人过来过去，只要招呼一声，艾蒿有求必应。想当年，艾蒿的老爹就在摆渡口撑船。一亩八分地的菜园和瓜田，并非艾蒿一个人躬耕，他有许多的帮手。我们运河滩的子弟，不少人爱好文学，喜欢舞文弄墨，都找艾蒿学艺。课堂就是这片菜园和瓜田，师徒各占一垄，有问有答，老师 不收学费，学生不要工钱。中午，矮蒿在瓜楼上歇晌。虽然是一座柳枝糊泥巴的瓜楼，却是包子有肉，不在褶上。瓜楼里，一张席榻，一张方桌，一个书架，矮蒿能够看书写字儿。我到他家做客，鸠占鹊巢，矮蒿和许荣仙就搬到瓜楼住宿，别有一番情趣。外文局找我协助他们编选乡土小说，翻译出版，对外出口。我推荐了矮蒿的一部中篇小说和一个短篇小说。局里的外国专家不懂农民口语，难以进行翻译，我便又推荐许荣仙翻译矮蒿的作品。商定之后，我到绿养地送信儿。许荣仙大显身手，给我炒了几个菜，我和矮蒿在月光下开怀畅饮。 老刘，失陪了。 许荣仙一身农民打扮，左手牵着春闹，右手牵着暗矮。 你们哥俩酒逢知己，我们娘仨串门去。 我问矮蒿，哎，荣仙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吗？矮蒿挤了挤眼说，你推动了他。我在他们家住了三天，不见许荣仙动笔。返回北京过了一个月，外文局的同志找我，对许荣仙的译文赞不绝口。正在这时，接到矮蒿来信，他们那个乡成立文学创作协会，选他当主任。乡里的农工商联合公司有个印刷厂，所以还能出版一张文学小报，在本县发行。矮蒿叫我出席成立大会，给他们站脚助威。于是我又赶奔绿养地。 听众朋友，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《金门脸子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健，责任编辑徐北威、周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、孟孟、乔峰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谁把星光点亮，谁把彩虹画上，把明天变晴朗，谁把微风吹得如此贴身自然，眼泪能 感觉还存在我心房，谁把星光